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天气呢是有阴，白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温度是29度。另外今天上午呢会有轻雾，局部地区呢能见度在1公里左右，请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白天到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仍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短时的雨会比较强大，会有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温度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今天的洗车指数因为下雨，所以不适合清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稍后请关注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正在逐渐消退当中，仍有以下路段呢有比较轻度的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关注一下。在西部地区呢，是西三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航天桥桥区持续到紫竹桥桥区，而在西二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天宁寺桥桥区持续到复兴门桥桥区。在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呢在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光明桥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分钟寺桥桥区持续到双井桥桥区，而在东四环路呢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四方桥桥区持续到四惠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规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哈哈，星期又到了、我们又开始工作了，大家是不是又把我们盼来了？ 我正琢磨呢，我还要工作，你怎么那么高兴啊？ 哎，工作不高兴吗？每天跟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线上啊互动，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温暖。当然了，有很多意见啊，我们都欣然接受，感觉特别好， 这 有人关注你，你知道吗？ 这一部分我是高兴的 啊， 我不高兴的主要是又看到你了， 招你惹你了？为什么？ 也没有，跟你说。 好吧，把我们盼来的同时呢，也把 雨 给盼来了。那从这个前天开始啊，咱们北京呢就一直是 呈现的这个降水的过程。 嗯， 有的地方呢，据说这个雨还挺大的。 是， 那我们家那片还好，反正就是稀稀拉拉的老有。 雷阵雨就是雨量不均，这是一个特点。 哎呀，可惜了，刚擦完车的朋友们啊，我们都有同感，我们就不说了啊。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啊。那么这一周呢，本市的气温呢都不会太高，但是呢，雷阵雨会频频，所以呢。就甭擦车了啊、 嗯、 所以这一周呢，如果您打算外出的话呢，最好提前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尤其呢是前往山区的朋友，因为已经进暑期了嘛， 对， 很多学校呢也都是放假了，那一定要关注最临近的天气预报。还有呢，就是打算出门的朋友，特别是准备去南方的朋友，那边呢也是进入雨季了。 嗯， 有些地方呢是吧，这个雨水比较大， 对， 它偶尔滑个坡，有个小洪水什么的啊， 就算没有这些，走路有时候也不方便， 对，一定要特别注意啊、 嗯、 注意安全啊。好了，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以及这一周的生活互助的内容了。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希望向我们的帮友们来请教，请大家支招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有听众说，我有一个邻居啊，一直想加你们这个团，但是就加不上、 啊、哦， 您都加上了，您告诉他不就完了吗？您这微信都发给我们了，您当初是怎么加上的呀？行了，咱们也有日子没说了啊，先说一下怎么加入到我们京城帮帮团这个微信公众平台。 打开我们的微信啊，无论您是安卓系统还是苹果系统，在我们微信界面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啊，点一下这个加号，会弹出来一溜选项，其中有一个呢叫添加朋友，再点一下，点完了以后就出现了添加朋友的几种方式啊，什么通过微信手机搜索呀，雷达加朋友啊，面对面建群呢、啊、您看这一溜里头啊，有一个选项叫做公众号，您再点一下这个小界面啊，点一下公众号以后，这会儿就弹出了一个搜索框，没有任何别的了，这搜索框里面需要您自己去写字儿，写上我们的京城帮帮团这五个字，京城就是咱们北京城的京城，帮帮就是帮助的帮，团啊，就是团长的团，京城帮帮团五个字输完了，就会在第一个弹出来我们京城帮帮团的这个名字，您点进去以后，它会有一个选项就是关注啊，您关注了我们的这个订阅号，也就算成功的加入我们这个组织了。 嗯，还有很多听众特别爱把我们写成棒棒团啊，就是棒棒糖那个 棒棒糖 棒棒团， 对， 有的时候直接就写成棒棒糖了，甭管什么啊，都挺甜的，挺好的啊。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吧啊。 好， 嗯，这位听众啊说，暑假呢打算去德国旅游。 嘿，好啊， 这德字写错了啊。 啊，写的哪个德呀？ 啊，写成得到的德了，这肯定是笔误 啊。说要去德国旅游，说第一次去欧洲 啊， 想问问大家呀、啊、有没有好的零食推荐啊。 德国的零食，我就知道德国的正餐比较横， 就是那个大肘子是吧， 脆皮肘子，各种肠， 啤酒是吧， 对， 这个肯定当地吃，这你不能往回背啊。 是， 人家要求是这样的，就除了在当地吃之外呢，还要带回来一些送给亲朋好友、 哦、 后面还一句 啊，除了巧克力还有别的吗？去欧洲巧克力不用说了、嗯、肯定是要带一些回来的、 嗯、 那边甭管哪个国家的巧克力其实都挺好的哈，当然以比利时的比较出名而已、啊、 世界各地当你不知道带什么的时候 就买巧克力， 一般都买巧克力， 但是真的不是世界各地的巧克力都好吃， 对，这还真是 走遍世界各地，走遍了 南北西东， 我就发现其实还是欧洲的巧克力比较好吃，毕竟人家那个历史悠久啊、 嗯、 那么多年了。 嗯， 那大家给分享分享啊，就是去德国、 嗯、 那除了我们常说的巧克力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吃的零食能够推荐给这位帮友？ 嗯， 投回去啊。 好， 这位听众想问，想给家里老人买一个智能的手环监测睡眠， 嗯， 说这些监测数据靠谱吗？ 好、哦、看您怎么理解靠谱两个字。 对，反正你要是问卖的人他肯定说靠谱 嗨， 你要问用过的人可能回答就是都不一样，有的说还行吧，有的说我们也不知道。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啊，您要是指的是这种医学上严格的这种监测，那么智能手环肯定不能替代 正规的专业的仪器， 它是一个辅助的手段、啊、 哎，就是大致您能够了解一下这一晚上啊，我这深睡眠有多少啊，那咱们说这个什么沉睡眠啊，快速动眼睡眠啊等等，这些大致的给你列出来。但它毕竟呢只是通过贴在我们手腕上监测我们的运动，我们的脉搏变化，和我们真的在临床上您要是想寻找一个全面的睡眠数据的话，那是人家什么心电图、血压计都得接着，才能得出一个更加科学的这个数字来。 对，而且目前的市场上啊，智能手环的这个价格也都是参差不齐的， 是 有贵的，有不一样的，而且这个功能也不太一样。我之前跟一位嘉宾聊过，就他是搞这方面研究的嘛，他就说价格比较低的这种手环啊，就是它的原理呢也比较简单，它就是通过记录人体的这个动态来记录你的这个睡眠状态。 是的， 其实呢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睡着了，有些浅睡眠的状态你也会身体动，但是你只要是动了它就都给你算成 醒了， 你醒了。所以这个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不是说很准确。 对， 即便是深睡眠哈，有的时候你翻个身，你打个呼噜，动静大点儿 啊， 你旁边的人是吧碰着你了，都有可能就是触动它那里面的那些仪器。所以这个说它准确真的不能说特别准确，但是关键是看您要干什么。 嗯， 你要说是那种医学上的那肯定是去医院最准，如果说只是普通的这种监测的话，反正你不能说人家完全不靠谱吧，人家有人家的原理。 对， 够使。 对， 够使是吧。嗯， 大致采集一些信息，您要是真发现说有问题，每天晚上都进入不了这个深睡眠，那咱们可以到医院，现在也有很多的三甲医院有这个睡眠科，就专门是帮助大家调节这个，因为睡眠的原因很多，有精神因素，心理的这种压力因素，然后还有甚至于就是鼻子，你知道呼吸一旦受影响也影响睡眠质量，还是得去做真正科学的全面的排查。 嗯，好，有用过的朋友呢可以跟这位听众来分享一下啊。下面这位听众呢说他们家里呢有一只正在吃羊奶的小公猫，是黑颜色的 哦， 说家里实在没有时间去养它，想送给喜欢猫的朋友、 哎、 一定要喜欢猫的朋友啊、嗯、而且是对猫咪有爱心的人、嗯、刚刚也发来图片了，能够看到那个小猫还萌萌的， 特 那小、 啊、 小猫还在吃奶嘛、 啊、 萌萌的那个啊，他说有喜欢猫的朋友啊可以跟我联系一下，电话是62154762，他是要送给喜欢猫的朋友啊，62154762。 上哪儿专门给他找的羊奶？我在走神想这个问题、 那个。就是这种小猫，如果说猫妈不在身边，吃不到母乳的话， 啊、 很多宠物店是有的，就专门有卖羊奶粉、 哦、 或者是叫做就是代乳的那种奶粉， 哦、 你可以冲给它喝。 这个比牛奶更适合动物是吧？ 好多动物是吃 不 了 牛 奶，你小婴儿上来也吃不了牛奶呀、啊。 对对 对, 对，嗯。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问题啊。 好，这位朋友啊说，这问题好像还真是很多朋友都遇到过。他说我是一个学生，我这手机怎么老接到不认识的电话呀？ 我都不接。 我们也接，不仅您一个人接啊、 嗯、 这个手机上您可以下一些这个屏蔽的软件，包括移动公司自己有时候他们也出这种前端的这个筛，借助第三方的软件，他甚至可以把这个设几种不同的档次，有的是您可以就是只要不在您电话本里的电话一律屏蔽，也有呢是他根据他后台的数据把那些被投诉比较高的什么骚扰啊、房地产中介呀、啊、卖保险呐、啊、推销商品啊等等这些信息给您屏蔽掉，就连电话都直接就让您手机就不显示了，直接给拦了。然后这位朋友他还说这么一情况，他说我这还接到短信说我的支付宝花呗啊，就是人家的一个算是网络方便的一个贷款软件吧，欠了4000块钱，我的身份证和手机以前丢过，银行卡也丢了，如果真的最后查说是别人以我的名义贷的款，我应该承担责任吗？这位朋友想咨询这么个问题。 嗯， 电话是18210935197 18210935197。 这您应该周五问就好了，上周五律师在呢，他们答这个问题是最权威的啊。 对， 这是不是关键？是不是得看什么事儿啊？ 对，因为您的像您说身份证啊、手机、银行卡都丢了，的确，如果被这些黑客们拿到啊，这是能干出一些坏事来的。 嗯， 但是呢，这里面给您个人的责任免除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啊，就是您的身份证丢失以后您是否及时的去挂失了，如果说您挂失了，这个身份证已经宣布作废了，还有人利用它来做了一些事情的话，那么 那些机构是有他监管不力的责任的，但是呢您因为把这东西给弄丢了啊，可能就是能两个人共同均摊一下分这个责任。但是如果说您丢了以后也没当回事，自己也没挂失，这些该做的防范都没做，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损失的确有可能按照咱们的规定是得需要您个人来承担的。 嗯，至于不认识的人给您打电话说您欠这欠那，如果您自己没欠的话， 哎， 他爱说什么说什么， 是 跟您没关系啊，这您不用担心啊。好，下面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大鹏，说照片流是个什么东西啊？这应该是苹果里面有的吧。 对，但其实就是它这个名字啊，就如果您要是说这个照片流这个名字，那的确是苹果系统里面的，但实际上它所实现的这个功能现在其实很多家手机的品牌已经都有了。华为它叫华为的云存储空间，然后呢、 其实也就相当于一个云的意思吧， 但是它是自动，咱们说你要一般用一个云盘，那得是我把这东西我自主的把它上传到云盘里面，但是呢在华为的这个云服务和苹果的这个照片流里面，如果您把这个选项打开，就是同步到照片流的话啊，它会自动把您的这个照片上传。而且这还不算啊，它照片流在苹果的这个系统里面神奇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可以让您同一账号下的所有 iOS 就是苹果这个操作系统的设备啊，共同使用同一组云端的这个数据。我在这台机器拍了照片上传到了云端这个照片流的空间里面，我家里面如果有一台 iPad 比方说，也登录的是我的这个账号，在我那台 iPad 上自动这张照片也就传过去了。这是它比较、 这个意思， 对对对，好玩的地方。 因为我记得我们这个国产这个手机应该是也有这个功能， 华为也是， 但是它不叫这个名字， 它不对，就是换了名字。 名字 对、首创是当年苹果最先推出的。 你一直在说，我就一直在找，就我没找着在哪。 它不是单独的一个 app， 它应该在你的设置里面，华为云存储空间。但是呢，得你需要自己手动，如果你换一台新机器的话，或者说有另一台设备的话，要不要把云端的照片存下来？而苹果的照片流，一旦你把这功能打开，它会自动的在你的若干台设备之间同步。其实这是一件，作为一个果粉，我似乎不该这么说啊，挺烦人的事。我本来只在一个地儿存就好了，现在所有设备都存，所以我现在买各种 iOS 设备，尽管我仍然使用苹果啊，我第一时间把照片流我先给关了。 好吧，这个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啊。那您看吧，估计您是不是刚换的新手机啊？ 有可能， 正嘀咕着呢啊。行吧，我们也算学了一个新的知识点啊。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求助啊，得让大家帮帮找找地儿了。他是想问一下帮友们啊，他想自己种点小葱、西红柿什么的， 对。 但是呢，他不知道什么地方能够买到靠谱的菜籽儿 啊。 他说网上卖的我也不敢买，我怕种不出来。说哪位朋友知道啊，能不能给我打个电话跟我说啊，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小葱啊、西红柿什么的蔬菜的菜籽儿？前提是得能种出来。当然这个能不能种出来除了籽儿靠谱之外，您那个是吧， 家里的环境，对， 家里的环境，您的手艺啊， 对， 是吧，您给人的这个环境的这种匹配都很重要啊，所以不能都怪种子啊。哪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正经的菜种啊，菜籽儿，可以跟这位说一下，电话是15110021653 15110021653。 这些东西啊，有这么一个问题，你知道，就一旦它变成一个时尚啊，说这个在家里种点这些小植物，自己能这个采摘吃啊，它这个商家无论从包装上也好，从什么上也好，有时候它容易变味儿。这类东西我给您一个建议，您直接到郊区去，就找咱们有这些蔬菜大棚的地方，找菜农问，人家会看到啊，就是说您有兴趣说愿意来尝试种这个，一个俩的人根本不在乎，人就直接送给您了。您回家再试，这些反而因为人家老乡就拿这个去种的，这个是一定能出来的。还有一个机会就是每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吧，咱们北京会有一个大规模的农业的这个博览会，在昌平那块儿那儿，那个地方会有很多的我们农产品的这些种子出售，质量都是有保证的。 行吧，我就听见了一个关键词儿。 什么？ 找大棚。 蔬菜大棚。炒股没用、 找大棚，找大棚啊。还有一听众也是问了个手机的问题啊，您这问题之前问过，我们给您解答了。 没记住啊？ 您是没听见还是怎么回事啊？ 啊， 简单说一下吧，就这位叫明春的网友啊。 啊。 他说他是华为手机、 嗯、 他把手机里的相片呢放到电脑里。他说别人教我的方法呢是下载手机助手360成功了。他说下载占内存，想问不下载这个东西能直接把 照片给它导到电脑里吗？ 嗯，太能了。我简单跟您说，上次我是给您详尽的讲过，安卓手机直接您把这个 USB 线一头连在手机上，一头连在电脑上，在您的电脑上就会出现一个 U 盘的盘符，在这里面您就能找到您手机储存照片的文件夹，可能叫 picture， 可能叫 photo， 可能写中文的名字就叫照片、图片都有可能。您找一找，找到这个文件夹，所有的照片都在里面，直接剪切、复制都可以，然后到您的电脑里面建一个子目录，粘贴过去了，这边的东西就都删了，腾地了。 行吧。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立刻给回复了一下，说这时候种西红柿是有点晚了。 哎呦，你看看 那明年或者种点别的，现在能种的呗， 能种的 是不是啊？ 一年四季都能长的。 哎，还有听众说身份证丢失之后啊，要赶快去申请补办。 对， 以申请补办之日起。 对。 那么以前丢失身份证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跟你没什么关系，所以就一旦大家发现身份证丢失了，赶紧。 对。 立马啊，我这个挂失去补办。应该跟自己就没多大关系了啊。另外就是咱看好了行不还有位网友子良想问一下，就什么地方有定制家具的，他说哪有定做的呀？ 有，哪都有， 好多那个家具城，那个就是他卖成品家具的同时他也定制。 对， 这个应该不太难啊，关键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具体要求，比如说你要定制什么样的，什么仿古的呀，是欧式的呀，还是什么情况的哈？因为定制家具这事儿，现在它真的是一个挺好办的事儿。 它是一个挺普遍的需求，因为都想把家里的这个空间能够做出一个更合理的利用来。 对，可丁可卯的哈。 对，你哪有个什么小三角啊，有个什么梯形的储存空间呀？哎，这个就是人家把这个家具照着您这个样子给打出来，有设计的在其中的。这些大的家具品牌，甚至于一些咱们说专门做家装、做橱柜的那些，都会有专门的设计师来给您从上门测量到后期整个出活全套的。 对，这个您去一趟那个家具市场， 对， 然后进到卖家具的地方一问一打听， 嗯， 人巴不得您去呢，是吧？这都是生意，但是不知道您想订的这个家具有什么具体要求，比如说我要具体什么样仿古的， 哎， 或什么老式上海的， 对对对， 那特殊的那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啊。 嗯， 行，我们把这些问题呢先放一放啊，等待大家的回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转让的一些物品啊。每到周一的时候呢，转让的物品也比较多啊。 好，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辆全新的带遥控的叫做迈高电动儿童车一辆，说我们一次都没玩过，一次都没玩过，转让价格100块钱啊。他没有说是那个小孩能够坐在里面， 是玩具还是孩子能坐的， 还是那个遥控的那种啊？ 对， 反正100吧，怎么都还可以啊。 遥控车100也还行。 电话呢是13661312494，13661312494，在顺义。 这位朋友啊，因为家里装修，所以呢想转让已经裱好了的3副十字绣啊，一副呢是旭日东升，长1.85米，宽95米，一副是八骏图，长1.9米，宽75米，还有一副大孔雀，高1.35米，宽98米。有需要的团友呢，可以面议一下价格，可以先加微信您看看图，东西在天坛公园附近，电话是13718199619，13718199619。 这个正阳区市场买的话也不便宜， 挺贵的， 因为它属于这种工艺品嘛，都是手工的哈。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雷达牌的电热蚊香液。 哦，就是那个液体瓶。 这啊，行吧，这不是超市特多吗？ 是， 全新未开封，说里面有一个加热器加3瓶蚊香液，每瓶是34毫升，无香型的。网上买呢是39.9元，转让价格是18，也可以微信看一下图片啊。在五棵松附近，电话是13651383493，13651383493。这个不知道您什么时候买的，这个也有保质期 吧？有保质期， 对，得看一下是不是在保质期之内啊。 这反正我觉得说明一个问题 啊， 咱们今年政府的这个灭蚊工作是见到成效了。这位朋友都已经把自己蚊香扔了， 不是什么叫扔了，就转让了， 转让了， 就保不齐这个赶上促销的时候买的多呢， 买多了， 买多了啊，因为它有保质期的嘛，你浪费了就没用了。 这位朋友想转让一个户外的双肩背包，原价399，现价80，买了2年多，用过几次，转也行。 谁家要有闲置的小家用电器，我看我需要的咱们交换也行，咱们就是物尽其用，哎，这挺好啊。电话呢是1333-104-9209 1333-104-9209，他说如果交换的话呢，咱们最好找个离地铁站稍微近点的地方啊。这位朋友呢是替一位老年朋友转让物品，一个呢是粉红色和白色相间很漂亮的儿童小三轮车，有九成新，还有一个呢是儿童木摇椅，很结实漂亮，九成新，还有一个是自行车带小孩用的座椅一个，以上物品的价格都免疫，有需要的联系电话是1358-194-6980 1358-194-6980。 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插播一条消息啊，目前呢是雷电蓝色预警的通知，那气象台呢在今天早晨的9:15呢刚刚发布了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同时呢有雷电活动，局地的雨呢会比较大，请大家提前注意防范。 嗯， 好吧， 雷电哈，刚才其实在这个气象啊咱们的各种软件发布这个消息的同时，看一个地图软件，这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发来了一条推送，这说什么 啊？ 雷公电母正在赶来的路上，大家小心呐。 好吧，那我们是给大家再添点雨呢，还是 来个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添点雨呢。 瓶子里的茉莉叶子不再绿，像越走越远的回忆，窗棂上的水滴渗透进墙壁，就像挥之不去的你，慢慢这样的天气适合向你酝酿情绪，跟着你呼吸同样空气，像是个雨季，只留几封信当证据。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夏天的空调房和什么最搭配？ 空调 WiFi 西瓜，找个沙发我就往那儿一趴。 必须是西瓜 WiFi 世界杯啊！ No no no， 空调和环保最搭配。7月6日起，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中央空调、家用空调、车载空调，怎么使用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进入第二时段啊，我们继续来互帮互助。说到这个买种子的地方啊，很多听众呢都给提供了一下、啊、 哎，并不错、嗯、这个一个是新发地啊、嗯、这个名字在北京是如雷贯耳，但是呢过去我们只知道那儿卖现成的蔬菜水果批发，价钱很便宜，特别适合过节前囤货时啊。今儿我是长见识了，野麦菜籽儿 啊！你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就长见识了， 真是。 之前有听众也说过，新发地这个地方有卖种子的、啊， 叫新发地种业市场，就是除了那些卖菜卖水果的地方，嗯、专门有卖种子的这么一个市场， 叫种业市场啊。 对， 还有听众说的叫种子市场， 差不多一个意思，这肯定是就是那儿、 啊。 对， 反正就到那边一打听吧，应该人家都知道啊。 哎， 还有好几位听众呢，提供的是农科院，你听一听这地儿都靠谱， 是 吧？ 嗯， 说您啊可以奔中国农科院去买，说在东门院里边 啊， 说花卉市场有的也有，但是花卉市场那个吧，咱们分辨不出来， 是有这问题。 有的呢，确实那个菜籽儿可以的，有的那个它 真种不出来， 真种不出来，因为它这个确实啊，除了种子的问题之外，也有我们手艺的问题，对吧？但是我们得前提保证我们这种子没问题， 对， 我们才能用上我们的好手艺啊。那您就去这个新发地种子市场、 嗯、 或者是农科院那个地方去买，应该是比较靠谱的啊。谢谢大家，人把这个公交站的地址都给发来了， 是 咱说一个吧。 坐公交的话啊，您特19、86、94灶君东里下车就能到。然后新发地呢是公交车377、381或者运通115新发地桥北下车就到。 嗯，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嗯， 他呢是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北四环西路附近有没有弹棉花的？您这个挺什么的哈， 嗯、 这叫什么错记是吗？ 错记，真是真是。 好吧，是现在弹棉花便宜吗？嗯，哪位知道？他没有留电话，在北四环西路附近 啊有没有弹棉花的？如果哪位知道的话呢，麻烦给说一下。 嗯、 因为现在就是你想找到那个就是好的弹棉花的不多，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如果指定这个片儿的话啊， 嗯， 不见得能找到心仪的。 对， 或许您可能得说稍微的跑远一点，但是你说大夏天的加一大棉花 啊，对呀、啊，这实在不像你倒是错了季了、 啊， 但是这季节你也实在有点太受罪了。 行吧，人家不嫌事儿大哈、啊，就跟我们似的不嫌事儿大，还在这放下雨的歌呢。 嗯， 这位听众想租个房，看到了吗？ 看到了，这个想租房的这位朋友啊，他呢是想在顺义15号线地铁站附近啊，或者呢后沙峪南法信这周边，反正都是在顺义周围啊，再远点也可以租个便宜点的公寓的单间房，希望月租呢在600到900元左右。手机号、微信同号 17346582879，17346582879。 公寓顺义这个价儿 下不来， 下不来吧？ 嗯，现在下不来。 那您考虑一下啊，如果没人跟您联系的话，估计这个悬啊，您再酌情考虑一下啊。 合规的合租啊，咱们现在就，即便您要合租，也不可以要那种就是黑心的那些，把一个什么房间给你拆出几个小隔间来什么的那种。 符合规定的、啊。 对，那种安全隐患太大，千万不要那样。但是如果是这种每人一个居室的这种合租，还是允许的。但是呢，这样的房子，像您所说的这个价钱也下不来，纯粹的单间也下不来。 嗯，行吧，那您看一看啊。来，我们再来看看刚才有些问题大家给的一些回复啊。先说这个欧洲的好吃的吧。 德国要去玩是吧？人家 啊，就除了巧克力之外啊， 还有什么好吃的？ 人家想给、对，再划了划了，还有什么好吃的？人家除了当地吃之外，还要带回来一点。当地吃的没关系，你就可劲吃。能带回来的，就是咱们得确定这东西可以带回来啊。这个恐怕带不回来。这位说酸奶。说奔那儿去一定要喝那里的酸奶、确实就什么品牌的都很好喝啊，当然这个应该是带不回来的。还有一位听众说有一个品牌的巧克力，这应该是德语吧，咱也不会念呀。 你是说看这位朋友这条吧？这个牌子真的跟您说特搞笑 啊， 它的这个商标的名字是法语，但这家公司在柏林。你没地儿说理去。 对，所以这个怎么念我们也不能瞎念啊，这字母写的是 MERCI。 我教你。 你教我啊。 跟我学这个发音，法语的发音啊，小舌头你能弄出来吗？ 不能。 Maxi。 哦，这不就是法语谢谢的意思吗？ 对，就是这个意思。Maxi。就是它啊。 行吧，他说就是薄薄的一层巧克力，但是沉甸甸的啊，那您可以去找找是吧。您学会这音儿了吗？学会这个音儿啊，什么 Maxi 啊，行，谢谢这位听众啊，这等于是去过的啊。 对， 这位听众说有一种牛奶真人的巧克力威化饼干特别好吃，当然咱们国内的网上也能够买到， 能买到， 说也是德国人好爱吃的小零食，说放在冰箱里特别棒。这个我吃过， 对， 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它好多层，那个是很好。说 对， 说这个是德国家喻户晓的小甜品，关键咱这没图片啊，没法给人看一下， 没法描述。 这你会念吗？ 这照英语念，照德语念， 这肯定是德语吧？ 找什么语我也不会。 K N O P P E R S， 这它应该可能有中文名啊，但是我们不会念。就是它确实，你当然一问，应该人都知道，就是一种非常有名的蓝色蓝白纸包装的。 对 对，就是巧克力威化饼干，可以那个既能在那儿吃，也可以带回来的啊。 在德国最有名的啊几种巧克力，其实在咱们国内现在也都能买到，就是有一种是那种。分不同的颜色运动的 sport 什么什么什么巧克力、那小块的那个，还有一种就是你要进到那个超市里头就看半扇半面墙都是紫颜色的，它那商标是那个颜色，一种巧克力。这几种都是在当地就是老百姓常吃的这种。还有人就是从德国给我带啤酒回来的，倒是有过。 是这样，其实很多在国内都能买到。 对 啊、但是呢就是你从那边背回来的 心意是吧， 和在这儿买过再给人家那个完全感觉是不一样的啊。还有听众说王子饼干，当地的王子饼干和很多坚果类、另外这位说德国的巧克力和啤酒在全世界都是比较著名的，您随便买一些吧，您去超市吧，您可劲儿买，说您看的是眼花缭乱啊， 也别 行吧， 也考虑考虑行李的分量。 巧克力挺沉的啊， 是 巧克力真的挺沉的。 瓷实。 还有听众呢回复了关于这个智能监测手环的事儿啊，说不要就把它看得太重，说医生呢当时也说过，说智能手环记录的睡眠数据呢只能作为辅助和参考， 对， 没有办法取代专业的医学检查，如果确实存在睡眠问题，建议还是到医院进行叫做睡眠脑电监测 啊。对、 行吧，那就是看您最终的需求啊。这位也是说我们家老人也有这个，但是呢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非常精准的数据，但是呢它可以辅助参考。说如果说要买的话呢，尽量买那个配置高一些的，不要买太便宜的，太便宜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用。 您想它现在这价钱 从最便宜的不到一百，几十块钱就有。 我们听着都不靠谱。 然后大品牌的那些，就是真的那是能现在卖到就还将近2000块钱，1000多到2000。那您想，它这个质量肯定里面是有很多内容是不一样的。 对，买就买一个稍好一点的啊，相对来说数据可能更准确一些。还有好几位听众呢，听了我们昨天京城帮帮团的节目，当时呢有一位大姐就是介绍了他们农家小院集体养老的事儿，好多听众都特别感兴趣啊。刘大姐，我还专门的采访了她，还有采访了就是报名参与的朋友啊，都说不错，所以呢就引来了好多听众说也想去联系，但是他们家那个地儿也是有限的，可能也住不下太多的人啊。反正这个听众电话呢我们说一下，如果刘大姐在听的话呢，听到的话呢可以跟你联系一下， 联系一下看看还有没有机会，有可能好比说周边再找找，反正现在的确很多老年朋友已经在考虑大家一起合在一起就个伴儿。 当然他们那个呢就是除了养老住那儿之外呢，也可以一起扎堆儿凑一块儿 玩 出去玩去。 对对对， 这位听众电话是13520000861，13524000861。行，我们再赶紧说一些求购的信息啊。 好，这位朋友啊是帮邻居求购一台老式的上海产缝纫机，能用就行，别太贵了。13240412209，13240412209。 这位听众求的这个东西啊是帮老人家求的，但是应该也是求了几回了啊。他怎么没有求到呢？他说求购老人的看戏机，他说是不是就是插卡视频的播放器啊 MP4 是吧？啊，他就是老人管这叫看戏机。电话是13021275168，13021275168。其实现在这个已经咱们的话讲就是过时了哈， 没有市场了。 对。 您看看身边的朋友啊，您帮着老人问问谁有就是更新换代淘汰不要的手机。 哎， 对， 我刚也这么想的，或者您自己的手机，之前的手机智能手机不用了， 对， 只要下载一个随便一个什么视频， 对， 是吧，视频网站您给它下载下来在那手机上就可以看，而且应该比那视频播放器要更清楚，个儿也大。 像您想要的这种插卡的这种所谓，那您可以不借助这些 APP， 就什么爱奇艺啊、腾讯啊、优酷啊，都可以不用这些，您就是自己手里面要有看戏的那些视频 MP4 什么的，直接把它拷到您的这个手机里面，就拿手机自带的视频播放软件来播放。咱们这个手机即便是我估计现在啊5年前的主流设备，都是这个高清的，就是1920×1080的这种播放的这个显示屏。您要是再去淘换一个旧的 MP4， 咱们说实话，对老人的视力都有不好的影响。 对，所以建议就找一个谁替换下来的是手机，就完全够使了。而且如果家里有 WiFi 的话，在线看啊，什么都能看到啊。 很方便。 这位呢想求购的是液晶电视，要求是30寸左右，8-9成新吧，没有什么毛病啊。接受价格呢是200，电话是17778057743，17778057743。 这位朋友呢，您求的这东西我们之前其实节目里也说过啊，这个按说您是不应该这么求的，他想要这个能用的歌华电视机顶盒啊，出100块钱。但是我跟您说为什么这东西您不该求，因为这个机顶盒的所有权是归歌华有限公司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他当时是免费提供给您使的，如果您搬家了或者什么不用了呀，应该是给人家还回去的，所以别人也不应该把这东西转给您。您要是有这个需求的话，您应该直接跟歌华公司联系，您交有线电视费，这个机顶盒它是直接送给您一个的，您何必要出100块钱来买呢？您买一个机顶盒里面没卡，您交不上那个钱，这个卡您还是看不了电视，这个没有意义。 如果说它之前有，但是这机顶盒坏了， 哎，那这个是需要咱们自己一方面啊，这机顶盒如果说这个坏了的话啊，直接打这个歌华的电话，人家上门就来给您，能维修则维修，维修不了则给您换新的，仍然不需要您个人花钱。 那换新的也不要花钱， 换新的 也不花钱，只要你看他们家电视交那个费用， 这东西压根儿就不能在市场上买卖。 啊、 说白了，这是这么个东西。 所以我有时候也挺好奇的，就是大家为什么要 这个 东西呢？对呀、啊，你坏了的话，你给人打电话，人家也是给你修给你换的。 他有时候啊是会有这个高清机顶盒啊，就是货跟不上。因为这个之前买的那几批，尤其早期的那些产品，有时候故障率挺高的，它没有新的给您，只能是给您对付着弄弄。但是呢， 歌华的服务做的还是很不错的。这个不行的时候，他们反正能拆对给您拆对，拆对不了呢，跟您央个央个说点好话，但是他也得想办法给您解决，不存在您需要自己花钱买这个情况，这个选项不在我们的候选名单里面。 对，所以市场上不能够这种直接买卖的一些物品，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没有办法帮您去说啊。包括前一阵我们已经说了，大家目前这个需求已经几乎没有了，但有听众可能不知道，就关于比如转让或者是求购电动车这事儿啊，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不发布相关的信息了啊。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不发布关于服装鞋帽的信息，但是这位听众的这个吧，是可以的。他呢是错买了一双鞋，他是两只右脚，两只右脚的，而且呢就是人家不是要钱，人家说免费送，尤其是就是哪位肢体残疾的朋友，比如说他只能用一边 一只脚也用， 他说我这个买错了也没用，我就送给有需要的朋友，他两只都是右脚啊。这个鞋号呢应该是相当于，我看一下这图片啊，40号，他说的是 他可能就那个号啊偏大，因为呢他是在国外买的，当地呢是标了是39，可是回来一比呢，哎，发现跟咱们40的这个鞋大小是一样的，40的， 关键是两只都是右脚啊。 对， 他这品牌还不错呢，还是个大品牌，一个男士的真皮男鞋，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这位女士联系一下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特别热情啊，特别好。电话是13552440274，13552440274，真正有需求的朋友啊，您跟人再联系。如果他这个他们家有老人需要照顾，如果说你打电话打不通的话，你就直接给他发信息，他会跟您联系的， 好 吧？好 的， 好，我们再来播两条这个反馈的信息啊。上周呢有一位女士求购一只单拐，结果呢当天吧，当天就有听众送给了她。她说其实我是个年轻人，我妈妈经常听你们节目，妈妈说帮忙团里有很多热心人，说一定你会找到这个转让拐的人。她说第二天中午有一位姓李的阿姨就把拐送给他了 送给他了，他反正也是借用嘛，说我就用两天就不用了。 对， 而且呢当时他出了一个车祸，说这个车祸的过程呢也让他挺受感动的。 看到了， 写的还挺多的啊。 对，说呢这个是就前些天上周在丰台区的宋家庄双庙地区发生了车祸，当时呢就有一个叔叔素不相识，但是马上过来帮我拍照报警帮我叫救护车，然后呢我就被救护车接走了，因为也很乱嘛，这个事发突然，我也没有问人家叔叔叫什么名，长相我都有点记不清了，也不知道这位叔叔能不能听到我们的广播啊，在这儿呢说谢谢他，现在呢已经出院了，好多了。不过呢这个脚的这个问题，还是之前对自己构成困扰，但没想到呢 很快就解决了， 妈妈给出这么个主意，哎呀这么方便的就都解决了，说真的是 谢 谢叔叔，谢谢阿姨，谢谢所有热心的朋友。 虽然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让我们看起来心里面很不舒服的报道，但实际上呢就像我们帮忙团里的很多听众说的，真遇到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好人多， 对， 还是善良的人多啊，大家都愿意举手之劳去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还有听众说谢谢帮友们，我的包缝机已经买到了，实在是太快了。还有听众说帮帮团确实是百姓的舞台，我抱着试一试的思想把自己的信息发过去了，哎，没想到就及时播出了，而且呢问题还解决了，非常感谢帮帮团的团友们。这位听众呢说他是求助热水器有故障的帮友，说有好多听众给他打电话，另外呢还有两位老同志呢给他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咨询，还提出了维修建议，他特别感动，要感谢1922和尾号4369的两位老同志，他也会秉承咱们帮团的精神，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谢谢您。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还剩时长不到2分钟啊，我们再来说几条转让的信息啊，能说几条说几条吧。 好，这位朋友转让海尔小冰箱110升厨房橱柜那么高的，正常使用中，买了没怎么使。他说呢我这人特别爱干净，用的话也是一个月清理一次，特干净。您要是想要的话，这个价格咱们好商量，只要物尽其用就行。我在房山良乡这边，电话呢是18801304218。 18801304218。 这位朋友呢，替一位老朋友转让粉红相间的很漂亮的儿童小三轮车，有九成新。另外呢，还有儿童木摇椅一个，又结实又漂亮，都有九成新。还有就是自行车带小孩用的座椅一个，价格商量，电话是13581946980，13581946980。 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大中小不等高脚玻璃酒杯16个，还有不锈钢西餐具刀叉勺28件，全套38块钱转让，电话是13720054984，13720054984。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1.2×2.4米的3合板5张，打算是500出手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3671233950，13671233950。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线上和线下的互帮互助，稍后是北京榜样，那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明天再见。 再见。 2018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宋喜，女，1994年3月出生，北京大学2012级本科生，原海军陆战队某侦察队队员。多才多艺的宋喜在大三结束时选择入伍。2016年底，作为唯一女陆战队员赴亚丁湾、索马里执行护航任务，所在护航编队完成62艘次中外船舶护航任务，解救被追击船舶2艘，发现并驱离疑似海盗活动小艇82艘次，并成功解救外籍商船，首次抓捕海盗，为祖国立下战功。 蒋运香，女，1955年12月出生，海淀区北四环西路空军大院居民。军嫂蒋运香不会游泳，没学过擒拿格斗，却扑过大火，救过落水儿童，2次与歹徒搏斗，还曾为救耳聋老人免于车祸而摔伤了自己。2010年，她组建了军人军嫂爱心人士365工程服务团队，接孩子、买菜，各种志愿服务排满了日程。他的手机24小时畅通，成了空巢老人等服务对象的热线电话。 陈飞，男，1978年5月出生，北京藏经阁收藏品文化交流中心唐卡首席画师指导。热爱唐卡艺术的陈飞深入藏区考察，曾3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第3次致左手腕粉碎性骨折，他依然不悔。13年间，痴心传承祖国藏族文化的他，反复考察研究试验，掌握了唐卡颜料提纯技术和特殊绘画工艺，成为这项艺术的技术带头人。他参与创作的作品曾被选作国礼送给外国政要。 安颖，女，1979年12月出生，新浪微博工作人员。2018年5月18号夜晚，安颖驾车途中发现路面仰卧一女子，猜测是交通事故，遂返回询问。此刻伤者头部有外伤，右耳大量出血，丧失意识，情况危急。身边肇事男子精神紧张，不能准确描述。安颖再次拨打120说明伤情和确切地点，设法联系亲属，并随120前往医院，又陪同转院，为抢救伤者赢得了宝贵时间。 江义征，男，1948年3月出生，东城区西兴隆街居民。少年丧父、哥哥残疾的江义征孝老爱亲，在老母病重住院时，24小时看护，侧卧在走廊4个月。老母失聪失明骨折后，他和妻子精心伺候10几年，直至老人离世。一同居住的残疾哥哥行走困难，出不了门，采购、做饭、理发、洗澡、看病、添置新衣，他们全包。 星辰第一件事儿是为哥哥倒屎倒尿，至今15年已是佳话。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老李头，最近你订瑞麟了吗？ 没有啊，这家里的还没喝完呢。怎么了？ 瑞麟羊奶送钱了，订一盒就返30块，10盒就返300块呢。 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我赶紧订点去。 是的，您没有听错，瑞麟享购联手年终大返利，现在您只要打进4007106108，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原价258元一盒，现在99元一盒，订购一盒立刻返您30块钱，10盒起订，20盒封顶，一年仅此一次的优惠，4007106108，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赶紧抓住机会把优惠带回家，4007106108，4007106108。 没有错，瑞麟企业超额完成年终销售目标，那按照我们之前的协议，拿出了10000盒的羊奶做返利政策，来回馈给所有支持过我们的朋友。现在起，只要打进4007106108，立即享受相当于69元一盒的价格，69块钱喝上整整半个月的时间，一天一杯，多种营养物质和超高钙含量的羊奶只要4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热线非常难打，节目的一开始就为您开通。 是的，这一次的返利活动初步定在7月10号就要截止了，算一算真的是没有几天时间了。熟悉我们的老顾客听到优惠都是二话不说马上订购，又或者是呼朋引伴抢占名额，但是还有一些不太了解瑞麟不太了解享购的朋友啊，还在怀疑，哎，这个羊奶是不是滞销品啊，质量有没有问题啊，会不会快过期了等等。那我们在这儿也是今天一次性的啊，给大家做一个统一的回复。 是的，首先呢，所有打进咱们4007106108热线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免费的寄存服务，要多少羊奶我们给您寄多少，保证您拿到手的羊奶都是最新鲜的生产日期。 一盒羊奶才69块钱，10盒羊奶喝上小半年的时间，带给您显著的身体变化，仅仅只要690块钱，划下来每天一杯只要4块钱，4块钱您出门能干啥呢？现在两个肉包子，或者说给小孙子买瓶可乐饮料都不够啊，啥也做不了，但是现在这4块钱却可以给您补充640毫克的钙质，3.5微克的铁，以及数十种的维生素、微量元素，全方位的补充身体所需。我们的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羊奶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它就是普普通通的奶制品，可以每天为您补钙。现在买一盒立即返现30块，一天一杯只要4块钱。您还在犹豫什么？4007106108，4007106108。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13119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